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共同理事长向敬爱的金正同志呈现了花篮和礼物。花篮和礼物是共同理事长乔尼豪恩10月5号交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的。